我们这档节目呢是晚高峰播出的节目，不光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及时的讯息，同时也希望符合晚高峰的那种心态，大家要放松，大家要欢乐，而且听我们的节目要有一种活泼而舒展的感觉吧。 哎呀，这首歌就挺舒展的感觉。 是的，我们的嘉宾呢刚才一听到前奏，当时脱口而出说，这首歌应该是李宗盛的歌曲。 你比如说声线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的。 你亏心不亏心？那是我说的。 不过昨天我正好看那个视频嘛，视频里头李宗盛唱的一首他在演唱会上给自己唱哭了的歌曲，然后底下的那个评价，当然了，老生常谈那话题都是说啊什么，多大不听李宗盛，听李宗盛就代表怎么样？我说那些都老生常谈了，但其中有一个特有意思，说那个我媳妇儿跟我说，听李宗盛的歌，其实所有的歌曲都是说唱。哎，我一想，这种感觉还真对，就是娓娓道来，在讲一个故事。 要不人家有自己的风格。 是的是的 是吧， 是的， 这个也有自己的风格啊，就是唱啊，因为说什么具体听不太清楚。 那你放他， 关键曲调优美 啊。我听见了，微笑什么什么微笑 啊，对啊，那最关键的那字儿你没有，你身上有独特的香。 哎， 这是你埋的小伏笔吧？ 当然。 真没听出来。 每天的节目都特费心找一首歌能和今天我们的主题相关。 那你跟今天这主题相关的歌还真是不多。 我们只能取一个字。 哎呀，这是用心了。 其他俩字不是特别好找啊。 你可以从儿歌里好找。 鸭子也可以。 哎，我就说你找儿歌嘛， 是不是？ 那首歌我还真不太爱听。 得亏没选啊。来来来，先介绍一下我们周二的固定嘉宾，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年轻的茶文化专家，畅销书《茶经新写》的作者杨多杰。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前两天你专门发的一篇新的文章，当然在我们的公号当中也发出来了，关于特有的香气。当时我想，太好了，周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终于是花茶了，不是？哎呀，真是让我觉得真是挠心挠肝。 可能我没有你那么失望 哦。 最关键，虽然有香气啊，不是花茶，稍微有点失望，但是看见这三个字出来，我还是满心欢喜的。 真的吗？ 因为我对这款茶是极爱。 哦， 就是我现在身边的茶，就这款茶是消耗量最大的。 我以为就舍不得喝呢。 我确实是。就是有好朋友来了，给他们尝一尝。我说你们没尝过这茶吧，名都没听说过，来来来来尝一尝，大家反应都说很好。 是的，小胖给人介绍一定说这款茶关键词就叫屎香啊。 你还是把这个动物名称带出来。 不过咱们说正经的啊，就是昨天我看到了一篇就是某医生的推送的文章，然后他就说现在很多的朋友因为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可能在运动上稍微欠缺一点，所以一在检查身体的时候多多少少，不管你是胖还是瘦，有的人你看我瘦成这样了，脂肪肝。但是他说有三种茶如果要是喝了的话，对脂肪肝的缓解是有帮助的。 真的假的？ 哎，我一看，对，那人家中医还是一个很有名的中医，人家推送的文章我就认真看了一下。这三款茶其实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多多少少多节都介绍过 哦。 比如说第一款茶白茶， 哦， 人说喝白茶对缓解脂肪肝是有帮助的。第二种茶绿茶，第三种茶就是今天咱们要分享的乌龙茶。 哦， 不错 哦。 所以哎，我昨天晚上看的这篇文章，今天咱们就要分享这款乌龙茶了。 我说我怎么最近这肝感觉轻松了许多呢？ 酒量见长是吧？ 肝有点冷。原来是脂肪少了。 不是，你就告诉我你那肝在哪儿，你摸准了给我瞧一眼。 肝上这儿。 对对，是这个。 幸亏是个视频的节目。 对对。 好好好，来，咱们长话短说吧。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茶呢，其实就是鸭屎香。 是的， 以前曾经分享过，而且这款茶从名字的由来，包括这个茶的形状，因为条索啊什么的，都在节目当中讲过。确实是一款非常好的乌龙茶，所以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三个字：乌龙茶。 但是也保不齐我们有很多的新的朋友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说到鸭屎香，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懵。 哟，这是什么茶呀？多宝宝还是大致的介绍一下 啊，我还是得说一下啊，因为我那天还跟咱们这个智能的机器人啊，沟通了一下，调取了一下他这个脑回路里的一些资料，发现呢，上一回我们聊起鸭屎香呢，也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时间还是比较久了。那不管老听众还是新听众呢，我觉得咱们再说一下，把这个知识点再砸瓷实一点，没关系的。首先来讲呢，刚才两位老师讲的都很对。鸭屎香呢是一款乌龙茶，那我们把关键词设成乌龙茶，我觉得也是跟大家伙儿算强调一下它的一个茶的属性，这您不就好记了吗？记得住了，咱们中国茶这六大类，它是乌龙茶中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产地在哪儿呢？和以往的咱们常知道的乌龙茶有一个差别，咱们一提起乌龙茶想到的什么地儿呢？叫闽台地区，不是我国的这个福建呢，就是我国的台湾。但这款茶它既不在福建也不在台湾，它在我国的广东地区，它是我国唯一的一个是闽台之外的乌龙茶产区。当然你要说后来做的创新茶呢，单说了，我说的是历史性名茶来讲，它是唯一一个闽台地区之外的乌龙茶产区，在广东省的潮汕地区，说具体一点就是原来的潮安县，今天叫潮州市了，下边有个凤凰镇，凤凰镇上有一座凤凰山，这款茶就产在凤凰山上，所以叫做凤凰单丛茶。我现在一提凤凰单丛茶，可能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啊，耳朵里已经有了，因为这二年呢多，你看这两年我都挺注意看咱北京的这个茶博会，甭管是哪一场啊，一年办好几场，有的时候我也逛一圈去，还遇见咱们听众朋友。我为什么逛一圈呢？瞧一瞧这个现在的一些风尚，它也是一个风向标似的。我们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真是也从茶博会上获取很多的知识啊，一些信息啊。你会发现单丛茶在这二年，在咱们节目说过之后开始变得多了，真是这样啊。 不客气不客气 他还这有些人还真认这事儿啊。 没有没有，太骄傲了 啊。我们做一点绵薄之力嘛，在之前很少的，在我们前两年跟大家聊单丛的时候真的是很陌生，这二年大伙儿知道的多一点。它是我国乌龙茶中非常优秀的代表品种，也是广东乌龙最具代表性的品种。如果说它的特点，我就说一个字，就是香。 真香， 哎，香型非常好，但它又与我们比如北京人熟知的这茉莉花茶呢有比较大的区别。茉莉花茶是以绿茶为这个胚体啊，做印花的工艺所制成的再加工茶，所以茉莉花的香气呢，就是茉莉花茶的香气来源于花香，自然的花香印制进去。那么乌龙是不一样的，它完全要取材自这个茶叶内部发生一些生物化学反应之后所产生的自然形成的香气， 本身叶子里边就有香气。 是的，所以很多、 那您先讲 啊，我先讲啊。就很多朋友真是问说，这为什么这么香？这加什么没有？或者这拿什么花印的？什么花也不是，它真是它叶片中自己通过生物化学反应而合成了一些芳香类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泡的时候，它就会具备这样的香。啊，您看这名字，咱今儿起的也都带出来了，叫鸭屎香。当然这他这需要再解释哈，您没听错，就这俩字儿， 就是起了个贱名儿， 哎， 但是不代表这个东西不香， 哎，就是因为太香，反而是因为太香，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因为这个名字呀被吸引住了，才了解单丛茶，大量的人都是这样。单丛茶的香型太多了，分十大香型，百十余个花色品种，但真正被大伙儿过目不忘、记得住的是鸭屎香。按二位老师做这个传播学的角度讲，它是很具有一定记忆性的， 对， 而且有一定的这个噱头的感觉哈。为什么叫鸭屎香？我先率先解释一下，花花老师刚才说的是对的。这茶最开始发现的时候，真的不是说因为是它是鸭屎那味儿哈，或者与这相关都没有，就是因为太香了。像什么的香气呢？像刚刚绽开的鲜金银花的香气。盛夏时间您看那金银花是爬腕的，它一开以后您打那一过啊，那感觉非常的清香。那么被先民发现之后，凤凰山的先民一看这是宝贝啊，别的树都没有，就这树有，那说怎么别的都没有就这有啊，特简单，这就是长期的有性繁殖过程之中啊所产生的一些变化，这个很正常，大自然嘛，造物之神奇。那这个茶在这方面有凸显，这棵树，那么这先民一看 这是我发现的，这我得把它挖回去，挖到我们自己家那个自留地里去，就是单株啊，就一颗呀。 嗯， 那往回一挖呢，有人就问他，哟，这茶怎么样啊？他怕别人知道这是好东西，也给摘了走，挖了去，他就跟人说这茶不怎么样。说那你做了没有？做了点儿，这鸭屎味儿的，这么来叫鸭屎香。其实刚才花花老师讲的对了，起了个贱名儿，起到的是一种什么呢？一种朴素的保护作用。但是到后来，这个茶真正打响了名气了，市场有了认知度了，大伙儿一喝真香，而且香的那么雅，香的那么的高，那么大伙儿就反而把这个名字呢，就当做一个趣味的名字。你别看他下里巴人，他好像不那么的阳春白雪，但是大伙儿呢又觉得他这里边是趣味盎然，哎，叫起来呢挺有意思的，所以这茶还是俗称到今儿个还叫鸭屎香，它的大名也就是学名叫银花香，金银花的香气，所以叫银花香。它是俩名儿，这是同一个茶， 嗯， 所以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叫这名字。 嗯， 它既不是形状像这个鸭屎，也不是味道像鸭屎。有人还说的更夸张，说我仔细研究了是色儿像。后来我也研究了研究，我看一般的鸭子它这个排泄的它不是这色儿的， 那得看鸭子吃什么 啊。要说你是饮食的专家， 嗯。YUMMY 就说了，哎，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放的歌曲叫什么名字呀？求演唱者，非常的好听。 嗯， 是李宗盛唱哪首？ 李宗盛的把我带回家。 好， 你就搜吧，准搜不出来啊。 周杰伦的迷迭香、啊、 哎， 迷迭香， 因为就这三个字，迷迭香这三个字，实际上在副歌当中已经唱出来了。 是、嗯，虽然听不太清楚啊、嗯。今天给大家这个分享的呢是。低调，但是很奢华，它的味道很奢华，就是您闻过之后就是过鼻不忘的， 哎， 啊，那个味道是久久在您的脑海当中一直盘旋着的， 是 非常吸引人。这个鸭屎香啊，名字叫做鸭屎香，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CHWL876 直接回复乌龙茶就可以分享到了、啊、 哎，但如果要是大家觉得喜欢的话，一会儿因为晚高峰的节目嘛有伴随性，所以我们会在每节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进行五讲问答，小胖都可以放一首歌曲。 哎呀，好啊，都是跟香味有关的。 哇，真的吗、 啊、真的真的， 你别给自己挖坑啊， 做足了功课 哦，真行 啊，真行真行 哦，那行， 嗯，天哪， 嗯， 好吧 好吧， 你看大伙儿都期待了。 那要不放歌吧，这个 别 真赶音乐节目了、啊、 嗯， 洪森说什么时候咱们能分享个黑茶，好像冬天容易上火，吃的又比较腻。嗯， 会啊，因为咱们前段时间刚跟大伙儿分享完一次六宝，那个是黑茶的一种、 嗯、 啊。之后应该在年底年初的时候，我说的是阳历年底年初的时候，还会有一次的分享、 嗯、 啊，六宝啊。 好、 嗯、好，行走于天地间说了，我们家孩子高三啊，特别忙，哎呦，昨天感冒了，晚上呢我就给他煮了咱们的那个以味寿眉啊，感觉特别好喝，而且喝了之后呢说小面都不黄了、 哦、 啊，今天上学的时候还要带茶，我就又煮了点给他带上，请问一下啊，我也给他间隔着喝一点这个感冒冲剂啊，这边也喝着茶，这有问题吗？有冲突吗？ 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冲突，因为我们老说这茶呀是这样的，它有时候不让跟感冒药一块吃，更多的是西药成分，因为西药里边有一些是助眠的，因为它希望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啊减缓，这样您就不咳嗽啊，少流鼻涕啊，您先睡觉，您先休息，所以它有一部分，所以您看那好多那个西药的感冒药吃完了跟您说不开车，也这道理。那咱这茶呢，它不就有点反向功能吗？所以它就在这上有点冲突。除这以外，您要说感冒冲剂倒没什么，而且您现在比如说给孩子煮点这个以味寿眉， 对 啊，包括要是有这个三白汤也可以， 对， 是吧？我刚才在节目里老介绍是白梨、 嗯、 冰糖，再加上点这个茶叶， 对， 您怎么煮梨水，您在里边再加茶叶，甘苦之中又泛这么一点清甜，连梨带水这么一喝，这个确实在这天里边都是好的， 对，值得拥有。 嗯， 风说我平时根本不喝茶，小胖你要是推荐，你觉得我应该买这款吗？ 那您就买吧，但是我建议您先别喝这茶、 嗯、 您先喝点别的茶，因为喝过这茶之后啊，稍微的会把您的调子定得有点高 啊， 哎，就跟您比如说您去吃饭啊，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国博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最多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月张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张工您好。 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先来说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吧。 好的。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前半夜，这个时间段呢以多云为主。尤其是明天中午前后到傍晚这个时间段呢，阴天间的云，那么西部北部山区很可能有零星小雪。现在看来这个降雪，这弱的降雪波及不到平原地区。那么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6度。明天白天因为天空云量比较多，光照也比较弱，最高气温只有1度，那么天气看来是比较寒冷的。现在看呢，有一股冷空气呢正在东移南下，预计在6号的凌晨2-3点钟到达本市。那么这次这个冷空气活动呢，看来它这个强度比较强，范围呢也比较广，将给北京呢带来3天左右的较大的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这个较大的北风一般都是在白天，那么这个时间段还请大家注意防风。那么受到比较强冷空气的这个不断的影响，这个气温呢也不断的下降，6号到9号这个时间最高气温在-1到-4度，最低气温在-8到-9度，甚至还会更低。那么天气呢十分的寒冷，那么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在户外去尤其是要注意防冻伤。另外呢，这个干冷空气的这个不断的影响，空气也非常的干燥，那么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 多喝点水。 再一个多喝水，再一个还要注意防火，这个硬火硬电这些安全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是北京的情况。 对。那么这股冷空气啊，看来它这个影响的范围主要是还是偏北，那么他们从今天夜间一直到7号的傍晚前后这个时间段呢，在西北部地区的东部和华北的南部、华中、华东，就是江南，就是这个华南北部，那么这一带有比较大范围的一些小雨或者小到中雨的这个天气，那么其中在陕西的中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大部和这个山东的西部，这些地方可能有一个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这个天气。那么这个降雪对大家的出行这个影响比较大，那么在这一带地区大家要注意一下。看另外呢，就是在安徽、江苏南部、浙江的北部、湖南的中部，还有四川大部、重庆、贵州，那么这一带有个小到中雨的天气。这个在湖南、湖北这一带呢，看来它这个雨有个下，不下雨，但是这个风不大。那么尤其是在安徽、江苏、浙江、上海这一带，这个雨还要持续，这个风也很大，这一带有个东北风4到5级，那么阵风啊甚至更大一些，这个地方可以是风雨交加。这一带这个气温啊，我看着也就是最高气温在10度

周鑫说了，咱们下一首不会放稻香吧？ 错，下一首我们要放的是稻花香。 稻花香是一种米， 这是 咱京西就产， 是吧？好嘞啊，这首歌呢是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哦， 周杰伦老朋友的这个《七里香》。 是的，因为小胖说了嘛，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得跟歌曲它是有一种共通的感觉嘛， 对对对， 所以至少都应该是跟香有关系。 这个非常的用心了， 嗯， 说实话，咱们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一些茶叶现在的命名啊， 嗯， 都应该跟人家这个学习。咱不知道他这歌名都谁写的，就是歌名谁起的， 嗯， 都蛮好。这两首 方中山写的 啊，就是词儿是他写的，这名是他们一块儿定的，不是咱不知道啊， 嗯， 但就说都很好。这名字不管从音韵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寓意的角度来讲，我听着都不错啊。 是， 我建议他们的多喝个单丛，还能写出更好的歌。 好， 真的， 嗯， 咱这香型多多，银花香，你让他唱一首。 但是说心里话， 嗯， 对于小胖来说是个考验 啊， 真的。你想下两节他再找跟香有关系的歌不容易了。 我也很期待啊，我也替听众朋友们期待一下，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越往后放大家会觉得越走心， 哦， 而且越跟今天咱们聊的茶叶的香有种特别契合的美。 好吧， 一定的。 那真好， 我明白了， 我一定听到最后。 最后一节放的歌曲一定是鸭子这首歌。 那是契合了。 来来来，我们今天因为跟听众朋友说了分享的是鸭屎香，但是关键词啊是乌龙茶。 是， 嗯，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互动一下啊，就是您最喜欢闻什么样的花香啊，或者说您最喜欢闻什么样的味道啊。好多的听众朋友把自己喜欢闻的那个味道跟我们分享了， 嗯， 哎，真的还挺有意思的， 哎，有特别特别的， 嗯， 啊，刘杰说了，每次去加油站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闻汽油的味道。 那这个茶叶不能满足您，我先道歉啊， 嗯， 这算一种。 不，但是确实有，我小的时候坐公共汽车，就那个时候不都是汽油车嘛， 嗯， 然后孩子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站在司机边上， 嗯， 尤其他挂档啊，因为采摘红彩挂嘛， 嗯， 每次这样的时候我就闻着那汽油 味儿大， 哎，特， 嗯， 特别舒服，喜欢， 哦，怪不得你后来在这个领域里有建树。哎， 包括还有就是我一个发小，当然他后来当厨师了啊，然后他小时候特别喜欢闻西料的味儿，就那个时候俗称的叫苹果水 啊啊啊， 就是可能勾兑完了刷漆的那种， 嗯， 哎，他觉得那个味儿特别好闻，不一样。 要不怎么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呢？ 啊， 就是有种不怕死的精神。 对，那玩意儿对身体不太好，这不倡导啊，咱先说好了。 但是你别说，那个时候还真是迷这种味道，包括汽油的味儿， 对， 特爱闻。那时候哪有加油站呀，啊，就跟着汽车尾气闻闻尾气的味道， 嗯， 哎呦，那都好闻极了， 嗯 啊，知足说了，他说啊，这是跟味儿没关系，一会儿再说。这个贾国正问了，说东方美人是什么香呀，啊，挺特别的，但不好形容。 是东方美人呢，这个应该说首先来讲具有一种这个。咱们这个福建朋友跟我一讲啊，说杨老师有没有喝到一种蜂蜜香啊？蜂蜜香， 哦， 就是蜂蜜香，就是蜜香的一种。 哦，我以为是那个烤箱烘烤出来的那种。 不是，它带点口音，它这个一讲普通话，它讲的还挺吃力，它为照顾我，它是蜂蜜香，其实就是蜂蜜香，带有那种蜜香甜润的感觉，这是东方美人茶的一个特征。除此之外呢，就是花果香非常的明显。有一些朋友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的积累呢，我说的就是他自己对于香型的储备，他能闻到东方美人茶里边有一种熟果子的味道，就是我们讲的熟果香。那你也可以觉得它是很熟透了的梨子的味道，有人也说它是很熟透了的苹果的味道，这个要根据您个人的一些对这个东西的印象啊来产生。但是我跟这位朋友讲，它主要就是两种，一种就是蜜香感比较足，另一方面就是花果香的感觉是比较足的，就是它是一个里边兼具这几种。那你像单丛茶呢就不一样，它就是各有特色，所以单丛茶就是分开了很多汁儿，单走一路，每一个基本上都是单走一路。你要喝蜜香就是蜜兰香最多， 嗯， 你要喝花香，那你比如说银花香，这个也是一种，芝兰花香、黄芝花香等等，它都是花香型的。 嗯嗯，对对对对，PH 说了，说不是香蕉水的味道吗？为什么是苹果水？ 嗯， 对对，就都是水果的那种味儿嘛啊。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哎 有特点，这个味儿我喜欢。夏夏说了，说我特别喜欢闻那个印刷的那个书，新书啊，啪打开以后，就那个书页里头那种草纸香。 那是草纸香啊，是油墨香、啊。 哎，油墨香， 我觉得可能是 那种 啊，咱们就 确实是 说书味儿吧，大概 是的，是的，是的。 起码我在书店啊，书店的味儿是书味儿，图书馆的味儿，同志们不是书味儿。你看我搞文献的，我对这分得很清楚。图书馆的味儿是陈味儿，因为图书馆的书都有年份，它都不是当年库存，它都是以前的，所以它的味道呢，像旧书的味儿和老书的味儿。你这个书店的书你肯定是新进出版物了，你反正就这几年的人书店才卖嘛，越现在更替的越快，它都是新书，它其实那就是真的那个咱们叫油墨香，或者带一点这个纸香的那种感觉了。哎， 嗯，来咱插一嘴啊，这个 Mario 说了，说各位好，我老张杆子带朋友来北京，想吃烤鸭，前门附近有没有好吃的，人均别超过200， 太多了，来多宝宝你说。 就是那个，叫嘴边上说不出来， 便宜坊啊， 不是那个，我老说挺好吃的那个， 你老说挺好吃的 东那个东四民福啊， 啊啊，对对对， 啊那是是有 啊 是有 对吧，有 对对对 有一民福吧， 对， 嗯， 但是要提前打电话订 民福吧， 啊对是是四季民福， 啊啊啊啊，但是要提前打电话订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啊，非常排队，反正一直都是， 对对对对对， 我带朋友也上那儿吃， 旁边还有一个炸酱面馆，也是他们家的。也可以去尝尝、 啊、真的吗？ 对啊，就那家有 哦。 嗯，这个您可以去尝，但我估计是可能排队啊，估计可能排队。但是呢，200那一家就不推荐了啊。那个也有烤鸭，但是呢，那个可能有点超啊。来，这个黑猫家的白耗子说了，我在某个网站上看见有一款桂花乌龙的茶包，用的是安溪铁观音，想问问多姐，这个安溪铁观音香气啊、口感啊怎么样啊？我好决定要不要买一盒尝尝，好几天了，我一直在犹豫着。 对，桂花乌龙呢是一种再加工茶，那就是以桂花为基，这个调味啊来做这种工艺。那这桂花乌龙啊，和咱们这个茉莉花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茉莉花它是一种气质型的花啊，这个桂花呢是一种体质型的花，就是说桂花你撒进去就很香。茉莉花不用撒进去，它只要吐了香就很香，这是它的区别啊。那这款茶呢，它势必来讲花香的感觉会比较重啊。那您说它的乌龙，就是它那个您讲那铁观音那感觉怎么样呢？我想它用的肯定是清香型的，现在比较新工艺的这种铁观音。这种茶呢，还是我们理解为一种快消啊，或者一种便捷式的。您对它呢不能产生过高的感觉啊。你就我这是我。普遍的一个认为说你没喝着过，哎，但是没喝着您那款这个大概路子的这个市场上我是知道的，所以他不能够苛求太多，应该这么说。 哎呦，说到香味儿，真的啊，大家爱好真的蛮多的啊。哼哼说了，中药的味道超好闻，每次走到同仁堂都走不动道儿。还有打开菊花茶包的那个香味儿，哎呀，也特别好闻。Leap 说了，新运动鞋打开那盒子的味儿特好闻啊，一定要是那个 Nike 乔丹系列的才可以。 嗯，那是个塑胶味儿， 其他的不行、 啊、 是吗？ 对，你不能是塑胶，就橡胶的那种味儿。 橡胶， 对， 橡胶和胶， 就 粘 那 胶那 味儿、那个 哎。对对。 魔头胖娃说了，我最喜欢的还是茉莉花香的那个味儿、 哦， 就是嘛。 有家的味道，而且有暖暖的感觉。第二喜欢的就是手谱的那个。他用来形容手谱是什么味儿，就是搜墙角的那个味儿。 好，真好，我记下来，以后我写的时候我也这么写啊。这个我跟听众朋友学习了很多，这咱就说群众的智慧它是广大的， 必须的。 你听听搜墙角味儿，你说不出来啊。但是各位说茉莉花的这味道，我是这么理解，因为我最近也做这个一些跟大伙儿的沟通，我发现茉莉花的味道，大伙儿的喜爱里边是伴随有很强的记忆的啊。那它完全会想到了很多的时光。那么与亲人、 就是、场景 与亲人的相处啊，那么自己儿时的一些时光，所以说这个茶呢就变成了一个记忆的容器。有时候我喝到一杯茉莉花茶的时候，想到的已经是超脱于茶之外的事情了。所以那这里边就不能够比较了，或者说茉莉花茶在这个角度是无敌的。 它这个是有感情色彩在里边的。 对， 但是我们有一回做过一次讨论啊，就是在潮州的时候说，我说我很建议大伙儿往北方，尤其是原来茉莉花茶比较行销的地方去推广你们的单丛茶。以前不知道，是因为以前这茶完全侨销，就销到南洋地区的，没有内销的。哎，这些年呢，那咱们的经济条件不比南洋华侨差，还比他们还好了，咱们经济发展起来了，咱们也有能力消费这个单丛茶了。在这个角度上，我说你们更应该向北销， 对， 向这种原来的茉莉花茶的这种消费去销，因为是非常容易有共鸣性的， 就是好接受， 好接受，而且这个香型的感觉呀，或者说这个审美的取向啊，是比较趋同的。我给这么多身边的人喝这个单丛茶，说实话啊，还没有说不爱喝的呢。包括夏明老师，你可能也有这体会，你给朋友介绍，有的茶还不好介绍。我这一说大伙儿都能理解，你比如六宝，现在当然我一说六宝，咱听众朋友们那很多现在都是对六宝有依赖性了，老喝了，那是这二十年了。那以前来讲说初次喝的时候，很多人听众也跟咱反映啊，说这怎么这么沉呢、啊、这么土啊，这什么味儿啊，也这么说。但茉莉花茶去了，但这个单丛茶就没有，第一次接手就会非常容易上手。乌龙茶里边，我个人感觉，有人说我北方人，我喝乌龙茶喝的少，一个是以东方美人入手合适，一个就以这个单丛茶入门是最合适不过的。 对，你看像冰冰就说我喝了东方美人，觉得那个香啊特别像槐花香， 呵， 哎呀，真的真香嘿。 哦，对，而且槐花是一种甜香， 对吧？ 以前啊，我老蹲那儿，我就捡那槐花，那个完了我嘬那个里边那个、 就是、 那个，对，那个花蕊。但是这二年呢，这个他们说打药了不让嘬了，我就不嘬了啊。以前有啊，以前 小时候也饿啊、嗯、小时候对花的记忆啊，都觉得花是能吃的， 是， 而且是逮蜜蜂的一种工具。 嗯， 不然 没有这机会， 没逮过 啊。 就是花盘稍微大一点的，你看里边有蜜蜂，你就两个手把那花瓣啪一捏，里边就能听见嗡，带着它上课去。 嚯！ 哎，嗡嗡半节课，发现哎呦，不行了，蜜蜂不行了， 缺氧了那是。 哎，然后就啪打开放出去，啊， 搁教室里放出去。 那这是哪儿来的蜜蜂啊？ 我以为老师说谁放了一苍蝇进来、 啊Jessica 的妈妈说，我特喜欢闻大米饭的香味。 哦，那也是一种甜香的味、 啊、还真是啊。瑶瑶说，我喜欢墨汁的味道。 哎，对，小时候我也喜欢那种， 是吧？ 但是如果要是陈墨汁，我不知道你原来就是写那个 这还有保质期呢。 有、哦、那时候北京特流行两种，一种是你自己买那个墨块自己研磨的那个，但是那个盐的时间长嘛，颜色浅。还有一种，那简单的那种叫伊德格。 哦， 那味儿啊，那个味儿特别像亮喜欢的这种味道。他说我特别喜欢香蕉黑透了那香蕉皮的味儿。伊德格的那个陈墨汁就是这味儿。 不是，大家一说这味道吧，突然感觉好像挺陌生的。虽然这东西挺常见，还真没闻过这黑透了的香蕉皮的味道。 这个我给您解释一下，这就叫熟果香。嗯，真的，它是一种比较甜，而且甜的比较透的味道。 还是你们茶界比较广博啊！ 啊，那我也不能说墨汁的事儿，是不是？ 嗯、 好，这个行走于天地间说了，哎，鸭屎香的发酵度是多少啊？ 哎，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的专业了。应该讲呢，乌龙茶的发酵度跨度区间会比较大。所以它叫部分发酵茶，那比较轻的发酵度呢，一般在20%-30%之间。重一点的，你像东方美人或者是红乌龙，能达到80%甚至更高。那么鸭屎香呢，比较中立一点，大概是40%-50%之间。但是我也得跟您说，这款茶是备过火的啊。而有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啊，我说一下，这是2018年，也就是今年的春茶。个人的感觉，春天的鸭屎香的感觉啊，还是会更甜蜜一点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所以我个人比较偏重于在茶区做这个春天的鸭屎香，就是春茶。其实鸭屎香也有秋茶和冬片，各具特色啊。但是我先说好了，咱们今儿这个是春茶，发酵度在40%-50%之间，也经过了焙火的工艺。今天我跟机器人还说呢，我说这茶到这会儿是

打打叉，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散在微暗的房间，悄悄地渗入我心里面。我忘记你离开我生活一三天，晚餐烛台人在桌面，你的影子坐正对面，仿佛都没变，时间停留在原点。你留下独有的香味，闻的心都碎，怀念你的细心品味。你走了什么都无味，没你陪我醉，只有唱一声眼泪。飘散在微暗的房间，悄悄地渗入我心里面。我忘记你离开我生活一三天，晚餐烛台人在桌面，你的影子坐正对面，仿佛都没变，时间停留在原点。哦，你留下独有的香味，闻的心都碎，怀念你的细心品味。你走了什么都无味，没你陪我醉，只有唱一场眼泪。 这就是有关于记忆的味道。 是的， 对不对？ 嗯， 那不敢搭话，你说就得了。 不，而且你没发现我偶像唱的歌，哎呀，这种回味感好长啊！ 啊，这倒是，这个歌手我也很喜欢。 嗯， 歌是第一回听啊，说实话，这个不好找，就打哪个搜墙角里找出来的这么一个， 但是这也是一种香嘛， 香香香，这个叫什么？你给介绍一下， 女人香 啊 啊，这个当然就是因为不管是什么女人香也好，茶香也好，好多人也说什么墨水香也好，汽油香也好， 嗯， 哎，刚刚有一位朋友就说了，可能这就是记忆的味道， 那当然了， 而且一定是美好的味道， 是 对，就是这些事物，包括刚刚我看有的朋友说，打开电子产品，新的啊，电子产品的那个味儿是特别喜欢的。我觉得不光是那味儿是您喜欢的，最关键是您喜欢这类的东西， 新鲜感。 但凡您要对这东西特讨厌了，比如说我就不喜欢喝这茶，它散发的味儿再好，好多人都说好，我也不喜欢。 是。 就是这道理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款非常具有异香，也不叫异香，咱们叫什么香来着？ 银 花 香 啊，金银花。这个说句实话，银花我还真没闻过。 这个很多人啊都闻的是干金银花，因为他这庙铺里抓的都是干金银花。 嗯， 我们是有一年呢，我还真是在家种过这个鲜金银花，它爬腕的，要么我才知道的。确实，当那个夏天开的时候，这感觉是非常好的。 嗯， 我在这儿说一下，这个茶香呢，除去这些，比如说桂花乌龙或者茉莉花茶以外啊，其实连这两个都算在一块儿，它都是借助自然的力量而产生的花香型，是吧？包括我们的茶本身自己通过生物化学反应来做出这样香型，以香而著称的这我们夏明老师今天的这个人非常用心啊，我也觉得很惊喜，都是与香相关的歌。您也确实是抓住了单丛茶的最关键的特点，我认为单丛茶啊最关键特点是香。 嗯， 他自己就把自己定十大香型，这是他划分的一个标准，不是每种茶都是按香型给自己再划出多少类的，不是、嗯，也有按照别的方式画的，咱们讲到哪儿说到哪儿。单从他自己在产区，他就这么说，他就是觉得以香而著称，以香而先声夺人，那么香的很丰富。也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说杨老师，那您说，我也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一些茶哈，喷一些，比如说加香类的物质，嗯、说我怎么分辨呢？我跟您说特别简单，凡是自然的味儿，越闻越喜欢。凡是人工添进去的味儿，闻一会儿就腻味了，它比较容易产生疲劳的感觉。 对， 你说我就模拟的是这味道，那不行，那闻多了，咱们按这北京话说，脑仁疼。 对，你看像某些五星级酒店或者更以上的啊，就有一种特有的那种酒店的香，啊，时间久了就头疼。 他肯定啊，我见过人家那个打扫卫生的那个保洁人员，人最后反正出一手，呲呲呲呲呲，反正喷一点。 就不光是那个，你想他们那个大堂里头，因为都是自动的 啊、 哦，就当可能什么浓度不够的时候、 嗯， 然后人那个电脑调配的，可能都在犄角旮旯放着， 哦、 就呲呲就往外喷。 哦，那他那就是合成的， 保持那个浓度。 对，它是合成的嘛，就是说你那闻那个味儿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的时候，我记得前些年那、啊、弄那个就那个。现在这两年蚊子也少了，以前那喷蚊子那个就是那个扑扑什么的那个也带那么一股子味儿，就是它也为了让那味儿好闻点吧，它血液里边调的是果味儿的花味儿的，但是那东西就是一种模拟香型，那闻多了脑仁疼，真受不了。茶香就是淡雅不是那么的明显，包括咱们今儿说这银花香，你说这鸭屎香就是银花香啊，到底这个银花香有多浓呢？它还是没有金银花浓，那您还得闻那个去。它这种是一种若有似无的溶于水中的细细品味能够捕捉到的香型，它是很自然的，它那个浓度啊不会跟咱们想的似的那么冲，不是那样的。 那是那么冲，您冲的就是银花水。 哎，说实话，有的时候那金银花自己都出不来那味儿，它得人工模拟，这就合成出那么一种香型类的物质。这要加在茶里，有人说能分辨出来吗？我说那就很好分辨，您来一回就知道了。它得太容易疲劳了，审美上。 是的，是的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鸭屎香，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了啊。而且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也是您最喜欢闻什么味儿。啊，什么味儿让您觉得哎呀心情舒畅啊，顿时已经感觉升了天了似的啊。中场休息说了，炖肉香、炸鸡香、烙饼香都能让我迈不开腿， 谁不喜欢呢？ 嗯，这个芋头说了，薯条和汉堡的混合香味特别好闻。 嗯，看来他喜欢吃油炸的。 嗯，还有这个沉默的鱼说了，问一下多宝宝，鸭屎香这种茶是新茶好还是多少年的那种茶更好呢？ 嗯，这个问题都越来越专业了，这是我就看到很欣喜的一部分。首先来讲，我跟您说，单丛茶是可以久放的，没有问题啊。我也喝到过，比如说产户自己家里放的比较久的，几年甚至十年左右的单丛茶，我都喝到过。但是我要跟您说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茶经过陈放之后，应该讲它的风格会产生变化。那刚才我讲了单丛茶以香而闻名，比如说今天我们这款鸭屎香，那二位老师也都喝过，我也常喝啊。香是非常拿人的，但是这种很拿人的香，如果要在五年之后，就是您自己存放五年之后，会不会还像今天这么拿人呢？我负责任的跟您讲，肯定要弱化，而且要大幅度的弱化，因为我们茶中的香型物质都是一些不太稳定的物质，那几年之内就要进行转化，但是它会转化成什么呢？会转化成多糖类的物质，所以汤感会更强，就是茶汤会觉得更粘稠，您还可能会觉得更甜润，这个感觉会有的。那香型呢，可能就要下来一点。那说这个谁好谁坏，这您别难为我，我也不能做这个判断，我只能告诉您各有所爱。亦或者说同一个人，您拿我来讲，我也有的时候爱喝新茶，我有的时候爱喝几年年份的茶，这不俩味儿吗？等于是同一个茶当俩茶喝，都是鸭屎香。那我今天觉得我想喝一点少口味啊，重一点的，厚一点的，浓一点的。哎，那我这有一个存了三四年的，我拿来喝这个，今儿高兴，今儿就想喝一个芳香感非常足的，按这个老北京话说，喷鼻香， 啊，对这种感觉的，那我得喝一新的鸭屎香。它是俩感觉出来的。 嗯嗯，就跟咱们说这味儿似的，有人说我喜欢闻那墨水的味儿， 嗯， 有人可能就说，哎呦，墨水的味儿多臭啊，你怎么喜欢这种味儿呢？新茶和老茶也是这样， 主观就是很有一些主观性在其中。 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给您做都是客观的分析，我告诉您它会产生这样的变化，那么您喜欢与否，这是您主观的问题。亦或者说您今年跟我说，多老师，我就喜欢喝新茶，许明年您再上咱节目这平台，你就说，哎，我尝尝老茶也不错，这人也会不断变化，这都别给自己箍住了。 是是是，好，应建军的要求啊，因为建军说，哎，戏精该出场了吧，好，应你的要求，我们马上开始。 听说你前阵子换了新房了，又住上了吗？ 别提了，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正等着明年六月我那理财到期了，我好拿钱装修呢。 还等什么明年呀？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啊。 但装修都能分期 啊？ 利息高吧？ 免息期内零利息，每月0.35%的手续费的费率，最高能贷100万元，最长可以贷60期呢。每万元折合每天的手续费不到1.2元。 哎，行啊，那看来这个办手续比较麻烦。 不麻烦，你带上你的身份证的原件啊，房产资料、工作以及收入财力证明，到北京地区400家的建行网点，任意一家都能办。 这太好了，我马上办去。有联系电话吗？ 详情咨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者是关注建行北京分行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得嘞，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嗯，你看您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就满足您。 是的， 是不是啊？土豆小叶子说了，不同香的茶可以混在一块儿喝吗？混合的味道是更好呢，还是1+1可能小于2？ 好，这个是这样啊，这个问题很好，您这个思维很跳脱。但是呢，我很倡导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茶可以拼配着喝。我也在节目里原来也说过，你比如说白茶跟红茶拼，单独会出一个香。乌龙茶跟乌龙茶拼，它也会单独出一个香。这种排列组合呢是没有穷尽的。现在说实话，我也跟很多听众朋友，原来在节目里我就说过，我说您现在有什么拼好了的配方秘方，您也别拘着了，您也别捂着了，您也到节目里跟我们说说，说您自己都成功了吗？你说我这么拼可好喝了，我每回都这么喝，这许就有我不知道的地方，因为那人跟人的想法不一样，我哪知道您是两种拼三种拼，这等于是个排列组合的问题。但是我告诉您，这么喝是可以的，没问题啊，是吧？咱们就又想起一首歌来，叫《爱拼才会赢》吧。 对，您那年代吧。 啊，这怎么你还有一种鄙夷的眼光？ 没有没有，特别好。 对对对， 来来来，我们也分享一下不同的朋友说他们喜欢的香味。 好， 哎，真的说的都是不同的故事了。我 是 的， 是 的 而且画面感都特别强。 哎，豆豆爸说了，我最喜欢的味道是我结婚第一年和老婆到云南旅游，苍山脚下。被太阳照射的水稻田的味道， 怎么样？有画面感吧？ 那还是跟他老婆旅游，这是关键问题。水稻田不水稻田的不要紧的， 不，这是一种幸福的味道， 幸福啊， 对吧？ 就是气味成了一种存储的单位。 嗯， 原来我说过这事儿，我说有可能，我当时说的是茶，我说茶香真是我们人生中记忆的一个 U 盘。 嗯， 有时候您就是因为激活了这一点， 啊， 而一下就会发现， 就把这个存储的东西都激活出来了。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哦， 你比如本人就经常这样，本人老有好多 U 盘，因为老丢完了。有时候我突然发现，哎，这 U 盘我一拆开，哟，这课件好几年前的了啊。 那我下次送你一个 T 的。 哦，好的好的， 啊， 那丢了就更可惜了。 另外还有妈妈的味道啊。一水放歌说，小时候我妈给我冲这个感冒药，总跟我说好喝，你喝了有一种月亮的味道。哎呀，我就特想知道月亮什么味儿，于是就喝了，就上当了。 哎呀，这个， 月亮的味道啊。 啊，孩子嘛， 就他喜欢的味道呗。 哦， 对呀， 啊， 我以为是月饼的味道。 Sensation 说了，我特别喜欢闻老家用柴火烧地锅做饭的时候，柴火燃烧散发出来的那个味儿，很上瘾啊。顺便问一个问题，顺义有好喝的胡辣汤吗？ 但是你的问题 没有， 顺义我还没涉足 啊哈。 不敢说哎。嗯，这个有住在顺义的朋友，如果您喝到了不错的胡辣汤，您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啊。 但是你可以跟他说，就你上次在网上买的那个 方中山嘛， 袋儿冲的那个，可以让他感受一下。 对对对， 嗯，而且很便宜哦。 对对啊，不，还行， 相比之下 还行，还行，还行。您可以在家做着试试啊。刚刚我们这个演了个小的，算是什么呢？这个贷款什么的哈，你看。也改变了很多同业人员的一些想法啊。 那你最好把他那个 logo 念出来。 对，我们读的是建行的广告。平安银行的小周同志说，太好了，马上去办。 多有感染力你就说。 哎呀，好，小景说了，我一朋友特喜欢闻那个放鞭炮的烟味儿。 嗯。 啊， 就是硫磺的那种味儿 啊，对，那是那么个味儿、 啊。是，另外一位银银，他说：“哎呀，怀孕了，特别想吃口妈妈做的那个饭香的味儿。 嗯” 哦哟，嗯嗯，来吧，咱们再来看看这个苍蝇。苍蝇说了：“生普洱，生普洱啊，冲洗的时候那就那一个窜的那个味儿啊，特香，老远就能闻到。” 是，有人把它形容为墙旮旯的那种味儿。 嗯，反正这个不好说，因为有的时候啊，咱不能拿这事儿抬杠。那咱因为他每个人的存储是不一样的。 嗯， 我就有学生在这个绿茶里边喝出过这个天妇罗的味道来。 嚯、哦，厉害了、 啊！我还得问呢，我说咱是素的呀，是肉的呀？ 啊，你在邻国喝的吧？ 没有，就在这儿喝的呀。人说老师就有天妇罗的味儿、啊，我说这哪一种啊？您给说说，它还分为这个是荤的和素的两种呢。你这怎么说呀？他就说有这味儿。 对对，好，豆花花说了，我上火了，我妈泡那个小叶的苦丁茶，而且呢，不仅要把那汤喝了，还让我把茶叶给嚼了。我问一下，嚼茶是真的下火，还是她觉得不能浪费骗我的？ 首先让多宝宝说，苦丁茶是茶吗？ 对，它不是茶，它是一种代茶的饮品啊，一种另外的不同科的植物啊。咱们讲门纲木科属种，它的这个属性是不一样的，它不能叫做茶科植物。味道比较苦，咱们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讲呢，从苦的角度就是败火嘛。但是它的问题在于跟茶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能常饮。我跟您讲啊，所有这种代茶饮的类的物质啊，反而是不能常饮的。您看苦丁茶也好，包括菊花也好。我给您讲一最简单的分辨的办法，菊花在药铺里能抓出来，哎，只要能抓出来，它就不能常饮。您在药铺里抓不出茶叶来， 对， 这是最大的区别吧？有药性和是药可两码事。您那麦冬、胖大海、金银花、菊花都能打药铺里抓出来， 真是。 哎，那您说偶尔来一下，嗓子不舒服，喝一点，包括咱们一些教员啊，这个说话比较多的，咱们一些司机师傅。啊，那会儿我看现在这个职业少了，以前就是售票员，最爱弄一大缸子里边，我看就卖冬金银花， 因为他每天报站名啊什么的， 对呀、 啊，他费口舌。 现在是电子报站了，他都方便的多，而且他基本都刷卡了，就比那原来都好。 是， 就说您这种啊，偶尔喝一下行，您常年说也像跟茶这么喝，不行，这两码事。再说您嚼这茶叶，嚼茶叶的习俗我知道，嚼苦丁茶叶许挺苦的吧？我个人感觉没嚼过啊。 我嚼过，真苦。 那肯定是，那肯定，那这个是老母亲，那可能还是一种，那苦口婆心，他就希望你快点把这火下去。 对 对, 对，就是亲生的嘛，都这样 啊。 哪跟哪儿啊？ 一平说了，我喝蜜兰香为什么感觉那么苦啊？特别涩，搞得自己都不太敢尝试乌龙茶了。 哦，少搁呀，这个我觉得是搁多了的原因。您的投茶量不能太大，看你怎么泡啊。 这我有发言 啊！那你谈一谈。 我曾经泡过苦过，泡涩过啊。大多数时间当然都是泡的好的。极个别时间就是泡完之后，可能手头有点什么事儿给忘了，放在那儿之后呢，时间就长了，长了就苦的没法喝了。所以呢，您要不投茶量减少点，要不泡的时间稍微短点，都可以啊。这个蓝白说了，我特喜欢闻我小闺女的那个奶香味儿。啊，我小闺女不到两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味道。 嗯 嗯，你看，刚刚不是有一位朋友说，我有一朋友特喜欢闻那放完炮之后的那味儿吗？瑶瑶说不定就是您那朋友呢。他说我就喜欢那个放完鞭炮之后火药的味道，可能和记忆有关，那都是关于快乐的记忆。嗯，今天怎么聊着聊着，我们聊这么俗一名？但因为我选的这些歌聊出了大家美好的记忆。 那是人家编辑设计的话题好，那跟歌有什么关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儿我们继续聊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嗯，今儿跟大家带来的是鸭屎香啊，一款乌龙茶。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分享到了。 是的，男同学问了一个关于花香的问题，没关系，我们在导播间当中，我们的编辑因为他 就住那儿， 哎，就住那边，所以最新的消息他全知道，他可以给您，不好说啊，他给您发一个私信啊。 哦，哪个花香？我以为问货啊，行吧， 就是南四环那个 啊。我以啊，好， 你熟是吗？ 我不熟，我以为问花香的问题。 没有没有，那字儿都不一样 啊。是，我知道不一样。 今儿我们还聊一聊这个香味儿，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味儿啊？有些可以说是我们，就一说这味儿就知道，哦，这东西香。也有的味道呢，那些味道可能不能称之为香，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它可能是一种特别的味道。 对 啊，这个萌萌说，我说接受不了的啊，我接受不了罗汉果的茶的那个香味儿啊，甜的难受。少放果子多放水都没用，都是甜的那么怪了吧唧的。 嗯，它你就是慢慢你分析，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个茶能从这么多的饮品中或者说本草当中吧脱颖而出，成为了到今天应该讲叫做国饮啊。我们中国只有不产茶的地方，没有不喝茶的地方啊，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就是功能性是一方面了，就是它可以常饮，它的药效比较的缓慢，那么我觉得口味上也是很关键的一点，还是好喝。 对 啊，我还没见着谁喝金银花上瘾的呢。哪位说喝麦冬一喝就上瘾，天天离不了三十年如一日？不能讲没有，咱不讲绝对了，但是少之又少。但是茶的话，爱喝茶的朋友，那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里边，咱们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这样的，起码到了喜爱这个层级， 而且很多都很专业。 哎，专业。甚至有很多朋友都说叫做居不可一日无茶，人家一天不喝茶都不行。您这毛病跟乾隆皇上都是一样的啊，乾隆也这样啊。你看您这得这病都好啊，那就是说明这个茶呢确实有一定吸引人的地方。您抛开文化不谈，当然它茶有茶文化，这是我们中国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抛开这文化不谈，就单拿口味来说，这茶也征服全世界。那外国朋友喝的茶也是那么的喜爱呀，他还不了解我这文化的时候，他怎么就喜爱我这茶了呢？口味拿人呢，这很关键。 哎， 香甜。 这个说到茶香啊，其实在第一时段我就想插着问一个问题啊，结果呢，就是跟大家一起聊聊聊聊聊聊到现在了。现在我问一下啊，刚刚你说了有茶叶的香为什么独特，为什么悠远，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就是因为它是来自自然的一种香。但是茶树的叶子本身在没经过任何这个制法以后啊，之前它就有味道吗？还是我经过了比如说去青啊、烘焙啊等等等等其他的这些工艺之后，它的香味才散发出来了呢？ 嗯，对，那肯定啊。大家有一些朋友也到我茶山啊去旅游吧，那就是说云南啊、四川啊、杭州啊，到茶山以后啊，您就有一种体会，你发现什么呢？发现他们那个电视纪录片啊都是骗人的，有一些小姑娘穿特别好，到茶山以后都这么说，哎呀，说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某某茶山，哎呀，我身边都是茶香啊，这就是骗您的话。茶山上没有味儿，茶山上就草味儿啊。我们分析说呢，那就是叫青叶醇的味道。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我喜欢那割完草地那味道，那就叫青叶醇，它是一种醇类物质。茶本身如果不经过任何加工工艺的话，基本就这味儿。您就是到云南，咱们现在在云南有一些那个少数民族啊，他做一些那个特色饮食里边就有凉拌茶叶，他那可是鲜茶叶。您尝那鲜茶叶有什么味儿啊？带一点苦，带一点涩，带一点青味儿，不带有花果的香气。那么刚才夏明老师所讲的这个茶具备的这么多种香型呢，那都是由于工艺而来，是由于加工才把它做出这么多种香型，由于变化多端的这样的制法把它做出这么多的香型。所以在19世纪左右啊，我们有这个一些国外啊来跟我们争论，比如说茶树的原产地的问题。他们讲比如说在印度 是原产地， 不咱们吗？ 哎，他就讲啊，他说他们这儿发生野生大茶树了。其实他讲这个事儿呢，没有任何的可比性。为什么？退一万步的一万步说，这茶树是你这儿有哈，我这儿也有，但是我得问制茶的技法是谁这儿有？没有制茶的技法，谈不到今天的茶。茶是一种加工品，它不是完全农副产品，它不是树上摘下的果子，它不是地里拔起的萝卜，它是要经过复杂的工艺加工，中间要完成非常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那这是我们的先民经过多少代人的积累经验的摸索，最终把茶做香了。这怎么叫一片树叶？这一片树叶本身就跟树叶一样，但我把它做出了香，做出了甜，在水里做出了润，做出了口感，最终那这片茶也影响了全世界。嗯， 来，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刘安说了，说单从泡开之后，茶叶的边缘和中间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呢？ 那不一样就对了，它边缘一定会呈比较红，中央应该会呈比较绿的颜色，那这就是它发酵度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随着这个做青的提高，茶叶的表面就鲜叶的表面会互相的碰撞，那么会就会产生边缘的氧化啊，那么就会产生边缘的发酵。这个就是它香气来源的一部分，而一点都不又颜色一点没变化，那个啊，那就是绿茶。绿茶不发酵吗？ 对，真的就是通过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么多信息啊，其实像我不知道小胖啊，像我更多看的是他们的 title， 就比如说他的名字啊，或者说名字，比如说我看不出来，我就看他们的头像，哎，多多少少都觉得，比如说很可爱，很温暖，包括很温馨，一看就是家庭很和睦，哎，都有。你比如说像刚才你说刘安，你知道他后边这后缀说明他是做什么的吗？ 肯定是做汽车朋友啊。 哎，对对对， 是吧？ 对，他这个就相当于是汽修总公司的， 这是卖大众的吧？ 还 是奥迪啊， 反正它都是祥龙博瑞系列的嘛， 因为 它有很多的 4S 店，然后包括像平安啊，做银行的，包括还有做投资的啊。每每看完这些，我就哇， 那你看看这个拉伊亚，这个是做什么的？ 应该是搞艺术的。 人家说了，我从小就喜欢闻药店里边的那味儿啊，中药铺啊，遇到一家进一家，一家一家的闻啊。后来呢，被我闻的中药铺都少了啊，就拿着我奶奶的速效救心丸那个空瓶闻着过瘾。 哦，那我怀疑他应该跟我小时候一样，最喜欢吃的一款叫大山楂丸。 哦， 一说哟，有点停食，我妈就快。来一片大山楂丸自己嚼着， 拿这当零食吃， 是 特好吃， 是、 甜不馊酸不筋的哈。这个小瓜问了一个问题，哎呦，这个我还真没考虑过，也没求证过，正好问问多宝宝。他说了，茶喝茶喝晕了，就是茶醉了，怎么解？ 哦，首先来讲呢，咱先说茶醉是因为什么，就这么几种原因。一个呢就是血糖见低，是吧？那就是说饭前喝的茶，或者说要吃饭了您喝的茶，饿了的时候喝的茶，这简单了，那这得吃点门，吃点门见缓解， 就类似于吃点茶点。 哎，茶点，那我觉得吃饭最合适啊。就刚才那位说的，这肘子鱼这都上来了。这个还有一种呢，那就是说它可能是啊，某一些茶里边的某一种物质含量比较高。你比如说啊，我醉过是因为什么呢？我就喝一种野生茶，我醉过。那茶不是驯化过的品种， 是因为劲儿大吗？ 哎，就咱们讲的劲儿大，其实是什么呢？就里边这个钠钾的含量过高，就溶到水里边的含量过高。所以咱们怎么老一些先民说，因为那茶有，就是他说那野茶不能乱喝，有毒，它也不是那种毒，它就是在某些物质含量一过高，你这个心就不舒服嘛，啊，那是单一种，那这种还是要避免的，就是这种品种，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比较野的品种啊，它做一些比较新的噱头上来的，这种尤其是女同志啊，有的喝了会有这种感觉， 对， 啊，不是太常规， 嗯， 这种就是要忍一会儿了啊。 嗯，喝点酒能解解 啊？不能够啊！ 你那叫落井下石了，那个更厉害。 不是酒喝多了喝茶解酒吗？是吧？喝茶喝多了喝酒解茶吗？ 哎，就是那天我还是看那个啊，那中医人家说那个， 别老看 他关注那号，他关注那号， 我关注 被洗脑了。 你知道那个就是如果说解酒 啊， 嗯， 吃哪个特别快的就能解酒？ 醋。 对， 醋。 醋。 醋 啊，这号你也看了。 说不定我写的呢。哎呀，这臂力千仞说了，宝宝啊，问一下啊，几岁的孩子能喝茶呀？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三岁以上的喝点淡茶不要紧的啊，他什么都吃，他干嘛不喝这茶呢？是吧？您现在吃东西，他的三四岁的他也没有大忌口的，而且咱们现在的营养跟得很上。说实话，我也关注啊，咱身边的这个啊朋友的这孩子，三四岁啊，个儿也长起来了，这个肉也上来了，淡茶不喝浓茶，您喝完了的那个咱们讲叫尾水啊。三四套以后的这个茶，你给他来一点。我还是在节目里我多次宣传这件事儿，我说这个孩子如果养成了欣赏这种自然花果香甜润感的这种饮品，将会很好的让他自觉的远离一些小甜水，因为它是两路东西。他当喜欢这种茶汤茶香的时候，而且他接触的很小很早，他因为现在这孩子条件好，那都不是喝咱们小时候那像啊喝那么苦的茶，现在这乌龙这花香的果香的都有，他很容易爱上的。但是这个接触上以后，所以我说这代人成长起来之后，那对于这个茶的需求和对茶的热爱又会不一样了。 对对，您说小时候特别喜欢闻皮鞋油的味道，跟我好像。他说我妈一擦皮鞋我就蹲边上，我妈擦我就在使劲闻。 这个依然淡定范儿说，儿子一周了啊，我现在也特别喜欢闻那个儿子身上那个奶香味儿，啊， 其实这就是一种欣喜， 是的， 一种爱 啊。但确实是可能好闻啊。我这个上周日就在咱们节目、啊、不是聊这虎丘茶嘛，那虎丘茶可能有听众朋友也听了，这虎丘茶最大的一特点，人夸这茶好，怎么叫好呢？叫有婴儿肉香。 真的， 明代末年就这么形容，说这虎丘茶无上名品，好在哪儿呢？这香型高级了，婴儿肉的香型。那当然不是说吃这婴儿肉的香型，是什么呢？我个人也感觉就是一种比较鲜嫩的。和咱们很多朋友说孩子身上这味道很干净很香的这个味道，我想是不是有类似的地方，因为那是文献里记载的，咱们也只能是揣测，但确实有。打明朝末年形容这个高档绿茶好在哪儿，就好在有这个婴儿肉的香气上啊，这有意思啊。 哎，哪天咱们分享点这婴儿肉香的虎丘茶 啊。没地儿给你找去，打明朝末年绝迹到今天啊，四百多年了。 你要弄出来，哇塞，火了。 为什么绝迹呢？你看没听我这节目，树都砍了、啊、连根刨啊， 真是断子绝孙 啊。 这是 啊。 老何说了，我讲一个关于味道的往事啊。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合肥，有一次我又带了一瓶王致和的臭豆腐去学校啊，给南方的同学们见识一下。刚刚瓶子一打开，夹出来一块，就听六楼有一个北京口音大喊一声：“这是谁吃臭豆腐呢？”拿着饭盒就跑下来了。然后他住三楼， 怎么样？飘了三层的。 不是，就说他们人家个宿舍里啊。味儿干净，没有干扰，它一样能传上去。 嗨， 你这想的还是很好的 啊。对啊，宿舍嘛，是不是？ 估计是女生宿舍吧，男生宿舍可能一直都是这种味道。 那你瞧，人家这是个男同志，是个女同志。 老何，可能是一男同志吧？啊，过去还是讲究啊。亚里斯多德说了，我特别喜欢被暴晒以后的被子的味儿，我管它叫太阳味儿。 有道理， 好，现在他们说白茶就有太阳味儿。 真的吗？ 那、因为白茶是这个日光尾雕啊，是日光尾雕。你看，你说什么味儿都给你找到茶上了， 也有道理啊。 那你再找一个这个，好多人都说特别喜欢雨后的那种空气发出的清香的味道 啊、哦，那就是那个黑茶的味道啊。 黑茶不都是强旮旯的味儿吗、 那不是，那有很多也大概有这么一种泛这种湿润的这么发酵过的这种感觉、 泥土香。 对的对的、对的。 那你再找找这个、莫妮卡说了，我喜欢龙门酱油醋厂门口的那味儿 啊。再见啊。 我知道那酱醋厂门口什么味儿的，你得说， 就是酒糟的那味儿 啊。那许是，就是因为它也是酿造的， 对， 它也是发酵类的东西。嗯， 古元草说了，我特别喜欢刚刚上市的那个白牡丹茶的味儿。 哦，那是新茶的味道。 哎，打开包装就花香四溢啊，立马那香味儿就已经满屋子了。尤其喜欢兰花香的，韵味十足啊，既清又透，又难以琢磨啊，就马上想赶紧泡一下。 哎，讲得好，很多朋友都说白茶的味道淡呀，没有味道，其实不是的。您细品，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是像新来，咱们就琢磨琢磨这味儿，真体会体会，是有味儿的。他描述都很准确。他如果说白茶有香，有香啊，有花香的话，是一种大概兰花的香型啊，比较淡。 好 ，Roe 说了，我特别喜欢龙井的味道，有点绿豆沙的味道，有没有 啊？对，这个当地人说呢，叫油煎蚕豆瓣香，是一种豆香感比较十足的感觉。 嗯， 当然我也在教学过程中呢，我们有一些学员呢也谈到了。谈到了这个点心的问题啊，那可不嘛，就是豆馅儿的味儿啊，这绿豆沙、红豆沙呀、啊，甚至啊还牵扯到了一些厂家和品牌啊，在教室里引起了一种混乱。后来我就不讲这茶了。 嗯，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除了要分享大家的信息之外，咱们再讲一个正经的啊，再讲一讲最后一个问题。文姬起舞说了，好了，分享的今天这款鸭屎香我已经有了。请问这款茶的冲泡方式？ 好，那我最后再讲讲这个冲泡方式啊。首先来讲呢，单丛茶如果有知道的听众朋友都比较了解，它以耐冲泡而著称。原来我老讲，我说它这个实冲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其实要是手法比较好的话，甚至能冲到20冲左右。这个是工艺决定的，也是树种决定的，所以它非常适合用功夫泡法。那么如果说我这儿条件有限，我这上班啊，我这工位蛮小，就是以马克杯。马克杯能不能泡，老师也没问题，但您得注意这个茶水的比例，它很容易浓，因为本身你想它能泡20冲的茶，它内含物质是相当丰富的，你要是搁多了可真受不了。那么茶水比例多少合适呢？我觉得啊，有105:1，现在我说都比较合适。150毫升水搁一克茶叶，那您要这马克杯300毫升呢，两克茶叶呢，没几根， 就拿手一捻那么点呗， 真没几根。但是您别看，您要是真把水注足了，闷它一会儿啊，味道出来的是非常好的。这一点我们夏明老师在窝在他工位上喝过他泡的这个鸭屎香， 泡的相当不错， 真的吗？ 他亲自夸奖我 啊，真的，确实那天当着我渴，这个确实是不错，确实是不错。它就一个大壶， 对， 它是一个大壶泡的、 嗯、 啊，泡而水量还挺大，我看你的壶得有400毫升以上。 有啊， 啊， 嗯，茶水分离啊， 哎，茶水分离做的不错，现在 相当不错啊。好嘞，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今天聊的是茶香以及生活当中的人间的很多的那些香味啊。非常感谢多宝宝给我们的分享， 哎，谢谢大家。 最后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算是对今天咱们整个节目的一个总结。 好，我很期待。 名字特别好，叫做《呼吸爱》，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不怎么样也到点儿了， 听歌吧，明天见了啊。 希望总会跟着失败旁边，我看见挥舞的翅膀，像个天使坠落凡间。到现在早已成长起来，舞动过时候你的爱，呼吸能和你一起随